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想唔想嚟多聽？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祝各位聽眾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会同 CY 同你一起解读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的节目吧。 好，回到来第29集的曼联新闻 sorry。 那今集我相信现在看直播的你就知道谁回来了， OK。咁啊 ，FG 咧就事隔几耐咗？几耐啊？记唔记得？唔知啊。咁啊，事隔个零两个月啦，系啦，差唔多啦。系啦。咁啊，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咁啊 ，FG 就应该咁啊，但系专业嗰方面就 FG 暂时都唔会做住嘅。咁啊，始终学业问题啦。OK。咁啊，日后就可能会同时有三个主持啦。咁啊 ，CY 啦，我啦 ，FG 啦，咁啊，三个一齐做啦，可能到时。咁啊，今集其实就系一集好罕有嘅直播嚟嘅。点解咧？咁啊，事关就我同 FG 两个就嚟紧嘅礼拜六日都唔得闲咁样，所以提早录音咁啊，直播埋俾大家听啦。OK。咁啊，首先其实交代咗啲专业同埋球迷会嘅事务先啦。我知道大家啱啱睇完啲新闻都几都希望我哋讲一讲，不过转头先讲啦。OK， 咁啊，首先就其实今个礼拜咧，我哋同呢个香港嘅网上代购商店 Get Them All 咧，就开咗一个特别团嘅。咩特别团呢？咁啊，就系、是、搜罗晒咁多个 Red Legend 嘅自传啦，咁同埋2012-13夺冠嘅记录 DVD 啦，同埋The Class of 92呢隻 DVD 都有喺呢个团入面嘅。OK， 咁啊，仲有一个半钟就截止㗎啦，咁如果各位想买嘅话呢，就快啲落单同埋入数，咁啊，如果落咗单未入数嘅你呢，咁啊嗱嗱记得快啲去入数啦。OK， 咁啊，然之后就FG 嘅神之回归啦。FG 而家学业嗰方面系咪兼顾到啊？而家暂时？ 好过以前啦，即系多得你唔少。 就话你唔好讲到我好似唔俾你读书咁先得噶，大佬。咁啊，最紧要学接 c a 咁兼顾到就其实 OK， 我都好开心你可以翻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咁啊，然之后就上个礼拜我哋就其实上个月都讲过呢样嘢。咁其实上个礼拜日啦，咁我哋就终于喺呢个香港嘅网台 Red 先就正式上架啦，终于。咁啊，以后各位球迷其实除咗可以去我哋喺球迷世界嘅专栏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去 redsin.com.hk。喺度听翻我哋嘅节目啦 ，OK， 咁啊，同埋 Red 先入边除咗我哋个节目之外咧，啲足球节目同埋时事节目，我自己都觉得几搞笑同到 point 嘅，有兴趣可以听下啦。咁啊，同埋最后两样嘢，咁啊，另一样就系12月15号星期日6点至8点晏昼啊，6点至8点，咁啊，乐富游乐场咁啊，球迷会就最后一次练习啦 ，OK。咁因为嚟緊22号同29号就係呢个英超嘅球迷会四角赛啦，咁啊到时15号场波就会同时宣布埋四角赛嘅大滚名单㗎啦 ,ok。咁啊今次练习照旧啦，非会员可以参加啦，咁啊有兴趣嘅话就上球迷会 group 嗰个置顶 post 嗰度留言就 ok 㗎啦。咁啊费用就我冇记错，因为今次个场地费用好贵啊，好唔记得。啊，即时间成会谂到话俾你知，咁啊预计个费用就25至40蚊嘅，咁啊青年军就应该 confirm 系25蚊嘅啦 ，OK。咁啊最后一样事务系咩咧？呢样事务就纯属一啲个人意愿啦，即系个人意见啦 ，OK。咁啊，我想回应一下一个网友叫做汪俊杰啊 ，OK。咁啊想同你讲翻几句啊，咁其实我唔知我系咪同你有啲咩误会啦，咁。 我喺个 group 度嘅反驳 post 其实一直都唔作评论嘅 ，OK？ 咁但系我唔知点解你可以无啦啦都捉我出嚟闹一餐嘅。嗱，我再重申一次，我冇 ban 过任何人，除咗嗰啲入到嚟系咁出广告 post 嗰啲咁嘅垃圾 post 之外，嗰啲我直接 ban 咗之外咧，咁我一个会员都冇 ban 过嘅 ，OK？ 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反驳咧系有道理嘅 ，OK？ 你觉得你屌我有道理 ，OK？ 唔该你 PM 我。揾一集节目咧，上嚟同我一起讲下，我哋嚟翻个辩论，点辩论好啊 ？F G， 我知唔知啊？ 啊，我谂到啦，我谂到啦，我早两日咧听阿反慢狮子嗰个方法，其实 O K 喎。喂，狮子就嚟用一用先吓。嗱咁啦，王俊杰，你到时上嚟节目咧，我俾半个钟你讲下而家曼联嘅踢法阵式同费格逊年代有啲咩分别？你讲得到半个钟咧，我由澳门跪过嚟香港又点话？等你 PM 我 ，OK， 等你 PM 我， 我跟你沉咗落去死， 唔怕啊！我哋经大陆嗰度贵过你咪得咯，冇问题。咁啊，开始今集嘅新闻啦 ，OK， 咁啊，嗱，啱啱最新鲜滚热辣嘅一单消息啦，莫耶斯喺赛前发布会就宣布云佩斯就因为大腿拉伤，咁啊喺呢个欧冠赛事嘅时候大腿拉伤，然后就伤出一个月 ，OK 啦。新聞就出咗短短12分钟咁啊，见到啲留言就係话莫耶斯訓練量太强啦，訓練有关訓練关唔关主帥事啊等等啦，应该唔想为莫耶斯考虑点啊。 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受伤原因呢就係、是、对沙达嗰场咪中止入波嘅。係云佩斯开出个角球㗎嘛，就係开角球嗰下整亲。 即係自己拉亲自己。 是啊，又是宗师间接乱搞。 点解宗师嘅？ 唔系，即系次次受伤都系关宗师事。 点解关宗师事？我唔明白。 即系有宗师个名喺度啊？ 点解有宗师？唔明点解有宗师个名喺度先？ 即系宗师入波啊嘛，就系、是、开嗰球 啊。哦，即系因为宗师，但系嗰个球唔关宗师仔事，唔关宗师事噶。 唔关事，不过次次有宗师。 屌你咁都有得赖，冇得讲个大佬。你咁样同阿死神男师个有咩分别先？ 但 系 ，OK， 佢今年真系又整翻落嚟。 唔系宗师今季真系唔知做乜嘢，唔食菜药啊，定系阿朗尼？ 好关佢事。唔系都系有佢嘅名啊， 系冇错， 即系唔可以话间接，唔可以话直接关佢事。 冇错嘅，咁但系翻翻嚟正常毛啦，我哋咁啊，云佩斯再伤一个月啦，出嚟踢咗一两场又伤过，好难唔令人怀疑佢究竟系咪想霸踢转会咧？系咪咧？F G 点睇？ 应该会霸踢转会啩，我觉得。佢转会去边度先？ 唔系咩三千早咯，有新闻出三千八定三千七万磅啊嘛，系嘛？ 呢啲嘢，二千几或者人买嘅，不如三千几买个卅几岁人，即系 咁。但系 佢不如买个超新星翻超新星翻嚟练个喎，买几廿个超新星慢慢练一个。都得啦， 哇！你真系玩 FM 玩上脑，咁但系同我哋之前讲过嗰个问题一样啦。咁啊，因为云本师之前伤嗰样嘢叫鼠蹄筋啦，好难断尾嘅。咁唔知今次系咪鼠蹄筋啊？唔知今次系唔系？咁但系 大腿 出嚟踢咗一个礼拜又伤过咧。OK， 咁无疑对曼联嚟讲系一个几沉重嘅打击啦，喺呢个 moment。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云佩斯伤咗咧，咁其实变相就系话小豆啊、维碧克啊、香川等等系有更多嘅上阵机会，甚至乎可以摆费兰尼出嚟踢前面嘅。OK， 可以俾多啲球员尝试咯，即系唔会话因为云佩斯喺度而压住个位咯。你睇得出上一场纽卡素其实一阵先讲下纽卡素嗰场波 ，F.G. 对呢单新闻有冇啲咩补充？ 都系啦，都希望可以香川出多啲啦，进攻多，因为见到香川出嚟咧，同朗尼打工，即系一个排牌形式咧，系唔同好多，即系香川望嘅嘢系比朗尼多咯。 冇错，冇错。 同埋朗尼 唐尼佢根本唔系派牌球员，你 唔系佢系嘅， 佢系 O K 嘅，不过唔算系顶级嗰只咯。但系乡村系视野广阔，比朗尼广阔极多多好多咯。 但系乡村又俾唔到朗尼做到嗰样长传出嚟喎，乡村系打一啲短传渗透嘅啫。 不过嗱咁。嗱，朗尼冇伤到啊嘛，咁朗尼啊可以做一啲长传、啊，但系乡村又可以做翻啲短传。嗱，如果朗尼搭云佩斯，咁你冇短传，咁你要咪系长传急攻，打埋晒传统英式踢法，冇变化，咁咪又系一样死。咁你宁愿依家踢下乡村呢啲变多啲变化。嗱，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莫尼斯喺比赛途中咧，你唔好成日为逼卡无啦啦调咗位。 去阿维比克就去踢 AMF 啊嘛， 唔系佢成日都见到佢开赛唔够20分钟， 系咁噶，系咁噶，唔知做乜嘢啊，唔知嗰个系战术问题定系乜嘢，总之你永远都见唔到喺乡村一个固定位置上面。乡村唔喺一个固定位置上面，其实我哋就觉得冇乜问题啊，佢可以游走喺中间边路度做一个串，但系唔知点解韦碧克都可以。你韦碧克呢个球员咧，我真系唔觉得佢可以喺中间甚至乎边路里面游走，佢可以做到呢啲工作咯。佢嘅人生基本上只有逼抢呢样嘢可以做出嚟。 咁同埋乡村咧，啱啱讲到边度啊？你死啦！ 你话乡村同韦碧克成日换位啊嘛？ 喂，即系大韦碧克，其实我觉得应该。如果难尼同韦碧克比换位咧，我会 buy 难尼多啲嘅，因为难尼系踢过 AMF 嘅位，但系韦碧克点解要换位？喂，唔系，佢换位换去正前锋喎，仲要系。 系啊， 即系对热刺嗰场系咁， 神奇 华顿嗰场系咁， 神奇顶级超出。 但系呢个战术问题点解会定咗出嚟？有咩作用咧？ 唔系，之前我哋都讲过嘅，之前我哋觉得韦碧克其实踢死喺前锋位咧。佢係有作為嘅，英格蘭嗰陣時都見到嘅。咁但係你韋碧克喺曼聯踢前鋒嘅時候，佢係咪真係有機會可以企死喺個前鋒位置上面呢？踢咗兩季都話到俾你知啦，冇呢回事啦。根本上佢踢前鋒同踢中場冇分別嘅。你比如見到佢都係中場度逼波搶波，你唔會見到佢起腳射門。 同埋，我覺得唔讲真啊，我觉得韦碧克喺防守上面大过作用喺进攻方面。 防守型前锋咯， 唔系，咁所以佢买可以可以帮艾夫纳成日爱嚟叠瓦式咁进攻啦，咁样韦碧克可以翻嚟内帮佢补下位啊，做下防守。 白眼望我啦， 咁但系点解无啦啦乡村人物咧走咗去左？ 真系九唔搭八啊！呢个层面上面呢个位置。 我拗晒头，应该明明乡村做可以做到啲短传入心啊，可以变化同人从个朗尼做啲配合啊，做下撞墙都几靓嗰啲配合，但系我一半个系被卡出嚟，唔系换佢出嚟，系冇得调位咧，真系怪怪地，即系你赛前定咗落嚟嘅，咁你解咧？佢真系留拗晒头。 打俾我，我哋转头打俾莫人先问下呢个问题。 好，几号电话先？ 咁啊，然之后仲有其他新聞啦。咁啊，曼联咧嗰个英超奖杯个亚洲巡游之旅就嚟紧听日，就星期六14号，咁啊会去到香港噶啦。咁就个地点，我冇记错，好似尖沙咀海港城喎，系嘛？ 我讲埋佢啦。系尖沙咀海港城海汇大厦2楼就免费入场嘅。咁就上昼10点至到8点，下昼八点咧就系喺移动博物馆展示嘅，而奖杯同埋曼联嘅传奇球星，我谂应该系舒米高嘅，对， 唔系斯维斯达同 Paul Parker 定咗斯维斯达同 Paul Parker， 就喺1点钟，下昼1点钟至3点钟，会嚟到现场咯。 OK， 咁啊，各位球迷有兴趣就去一去啦。入 即 系奖，话你咧 奖系，即系奖杯就系得两粒钟，其他嗰啲乜鬼文物嗰啲咧就 晒几 OK 嗱，红魔球迷奉劝一句，真系唔好去，入到场话你咧，尖沙咀系边度咩人嘅地头啊 ？FJ 知唔知啊？ 咪成堆屎咁样咯， 强国人噶嘛，尖沙咀系屌你咯， 唔系佢哋咧好劲嘅， 喺海港城咩嗰乜鬼湖咩大厦度前面咧放几多次咁样当 屌你！咁啊，然之后足总杯都抽完签啦，咁啊，曼联喺第三轮嘅对手会系呢个史云斯，咁就会喺奥脱福度迎战呢个史云斯嘅。咁啊，踢史云斯嗱，你季初4-1赢史云斯，同你而家面对史云斯，其实我觉得两回事嚟嘅。咁但系史云斯会唔会系争呢只杯咧？同你曼联，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冇乜可能嘅。OK， 因为史云斯冇记错，好似出线嘅欧霸杯系，咁应该都会专注系欧霸多过会系足总杯咯，系咯。咁所以第三圈都唔成问题嘅，应该。咁啊， 有人真系放空他啦，欧霸又输，雷霸又输，真系我谂应该中总杯晋级 都极，争翻个联赛杯咪算咯，争翻个联赛杯 咪联赛足总杯、欧联三冠王啊！ 屌你老味，你真系讲呢啲。咁啊，然之后都有啲坏消息啦。咁啊，咁其实我觉得呢单嘢真系好无谓。咁啊，事关就系上个礼拜日。咁曼联主场0-1不敌纽卡素之后呢，咁就非洲嘅肯尼亚呢有一位23岁嘅球迷就跳楼自杀。OK， 嗱，虽然呢就未证实系唔系因为曼联输波而跳楼嘅。OK， 咁但系假设啦，我哋假设呢位球迷真系因为曼联连输两场咁啊就去跳楼呢，我觉得好愚蠢嘅 ，OK， 佢系一个好愚蠢嘅人咯。我唔会唔尊敬佢对曼联，即系佢可以牺牲咁大，咁但系觉得佢呢个行为好 stupid 咯。冇一样嘢可以比生命更重要咯。可能你死完之后 ，OK， 曼联打后哥有联赛仲有几多轮啊？26轮，24系嘛？ 唔系 24轮，可能你死咗呢刻。然之后曼联嘅24轮联赛全部赢晒攞冠军，咁你就冇命见到噶啦 ，OK？ 即系咁当然啦，咁人死不能复生，咁我都希望佢安息啦。咁但系喺度奉劝大家一句啦，睇波咧系纯属娱乐嘅啫，咁就真系唔使太过认真嘅。咁输波咪输波咯，边队帮佢输波啫，系咪先？冇必要系谂到咁后脚尖咯。 我想如果真的为了这些事情，我宁愿做胜利球迷的。 是的，做胜利球迷可能会更加开心。 是的，更开心一点。现在即刻捧阿仙奴。 捧阿仙奴计捧利物浦啦，屌够呢啲。人家今届专注联赛，人家今届攞亚军的。 例如人家说单线作战攞亚冠军。就是之后过多10年拎3年冠军过埋曼联啊嘛。 是啊，屌我哋放长双眼啦。咁啊，然之后呢哇今个礼拜呢条友就真係比较意外少少嘅。嗱点解咁意外呢？因为呢条友呢，我印象中我睇咁多年曼联嘅新闻呢，呢位仁兄就真係10年都唔出嚟讲一次嘢㗎 ,ok。咁啊，佢叫做朗艾坚信啊。我相信呢听緊节目嘅你呢，如果你对曼联认识唔深，你可能唔知道边个叫朗艾坚信嘅。OK， 咁啊，资深少少嘅曼联球迷知㗎啦。咁就係费格逊嘅前一入领队啊。咁啊，朗艾坚信，咁佢就话今个礼拜出嚟接受访问就话我唔认为曼联会有一个好长嘅过渡期，因为你从来未听过皇马、巴塞有过渡期啦。莫耶斯佢好需要改变，佢需要2至3个新球员，最低要求我觉得今季要拎到欧冠资格。至于你话要赢到联赛冠军咧，佢哋就需要奇迹。咁啊，呢番说话一个字形容晒啦，胶啦。首先头两句已经闻到阵胶味啦。皇马巴塞冇低潮期，我皇马巴塞冇低潮期，我唔知你有冇听过。 帕力坚尼执教嗰阵时都低潮啦， 巴塞低潮就更加唔使讲啦。皇马五条烟嗰年，皇马五条烟嗰几年，巴塞入边啊？巴塞唔见咗啦，直头咪系咯，冇玩啦。当年皇家苏斯达、华伦西亚过晒巴塞头啦，边队波唔冇低潮期噶？你玩个咩啊？阿朗艾坚信哥。咁至于佢话，莫耶斯需要改变，冇错，的确莫耶斯系需要改变嘅，佢真系需要新嘅球员喺度。咁但系1月签唔签到新球员翻嚟咧？喂，讲真，真系 就算俾你签到咧，都系一啲我觉得系水分极重嘅球员咯。因为焗住你买啊嘛，因为你系需要新球员，所以你去问人价啊嘛，系逼你，即系佢可以唔买噶嘛。其实你如果你要焗住去买，其实真系好易俾人呃同埋买翻嚟可能唔适合呢队波。 讲俾你听啊，孔初你冇买去利拿嘅， 点解？ 佢因为佢即系我哋自从宣布收购失败之后咧，佢不尔不尔表现不断下滑，滑到一个好差嘅地步咯。真系其实，即系呢啲算唔算因祸得福咧？如果买翻嚟可能仲 唔系啊？两睇嘅，可能佢嚟到之后做咗球王咧，系咪先？两睇嘅啫，啲嘢屌讲呢啲。 如果冬季买应该买到嘅，如果不尔佢如果 冇买啦，系嘛？喂，大佬你我宁愿你真系去巴格搵下嗰啲咩啊？列比图啊，列比罗啊，系是但啦。 唔系爱华 搵下嗰啲，爱华 佢叫爱华。 爱华顿啦，真系你开心啦。咁啊，佢话最低要求要拎个欧冠资格咧，呢、這个我都认同嘅。OK， 咁要赢联赛冠军，其实打我嗰几句都同意嘅。咁啊，系啊，赢到联赛冠军系真系需要奇迹出现。咁啊，曼联打后廿四轮赢晒，然之后阿仙奴输，我谂五至六轮啦。 六都得。 系啊，如果我哋打后廿四轮赢晒，系攞破万车路士纪录噶。系啊，但个问题得唔得先得噶？奇迹咯，真系奇迹，赢到真系奇迹嚟噶啦。咁啊， 等莫耶斯当神咁快， 赢到之后嗰啲反目仲唔话要 Moss We Trust 咩？整晒 banner， 跟住之后租架巴士游行啦。到时唔系 I Glory Glory Man United 啦，到时叫莫耶斯啪啪啪，莫耶斯啪啪啪。咁啊，至于另外一个啦，佢都经常出嚟讲嘢嘅，咁但系今个礼拜啲说话咧，见到一啲爱与恨嘅交替咯，同埋好到 point 咯。咁啊，首先佢叫 Roy Keane 啦 ，OK， 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佢话自从费格逊退休，佢先开始去睇曼联，即系换言之，佢今季先开始去睇曼联啦 ，OK。咁即系佢话当佢仍然效我仍然效力曼联嘅时候，佢费格逊对我成日会提两个字 ：control power。我相信佢仍然对曼联有影响力嘅 ,ok, 咁另外,Brian Clough 先至系我认为嘅最佳领队。至于八年前嗰件事，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队长，我有责任喺更衣室做一个吹风机嘅角色。我从来冇諗过我比领队更加重要。,control power, 呢个喺曼联嘅体系上面绝对系呢个喺曼联嘅体系上面系冇错。是对领队来讲一个很重要我相信不止曼联任何一间球会都是啦这两个字对于一个领队来讲。咁至于一个队长他会不会会越权到这样的地步呢回想我们回带回去0304,0506年当年的坚尼呢其实讲真嗰句他的说话是真的有点过分的 ,ok, 甚至乎有一些说话其实不应该是公开讲的他应该是在更衣室里面自己私下倾其实没人知道就 ok 的但是他公开讲了这些说话。但是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即系我自己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咁啊，我真系唔觉得坚尼会谂住去越权啦，去挑战费格逊咯，我就真系冇咁样谂过嘅。佢闹嗰班人，费查、斯朗啊、云尼斯特莱啊等等，其实云达沙都好啦，我相信系爱之深责之切咯，我自己觉得。F G 点睇？ 我自己觉得就。其实我嗰阵时都未开始睇曼联啦，讲 啊系，唔记得咗， 所以真你喜爱嘅话，即系 可咁。但系坚尼对于你嘅印象，你对于坚尼嘅印象会系点？ 坚尼啊，如果喺球场上嚟讲，咪硬朗啊，几热血呢、這个热血咯、啊。而如果系讲到费格逊呢单嘢嘅话，就觉得好似有啲记仇，同埋我觉得佢唔应该即系。公开批评呢啲年轻球员咯，即系最后事实证明咗，威臣系做得啱咗嘅。 系， 坚尼依家仲要死咬咁样，好似有啲点讲好咧？即系有啲 算啦，其实都过咁多年啦，真系有必要嘈咁耐咩？唔明， 威臣都冇讲过嘅，都冇讲嘅啦，依家佢都唔仲 咁， 其实唔使再讲啦。 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成佢呢。 段说话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嗰样嘢系，我从来冇谂过我比储税更重要。系呢番说话里面嘅重点咯，呢一句系我自己觉得，系咯。我都相信坚尼唔会諗住挑战快搞信嘅，我相信。咁啊，然之后仲有另外一番说话嘅，咁就係讲緊当年啦，话当年啦，咁啊，快搞信同佢讲话，我哋嘅路就嚟到呢度完啦，我失去，咁啊，坚尼就话当时失去咗对佢嘅尊敬，咁啊，亦都系表述自己揸辆车返屋企嘅时候就好难过啦，喺 Carrington 出面就喊咗两分钟啊。咁啊，佢原本以为可以喺曼联踢多几季，甚至挂靴。咁啊，当记者问到佢同费格逊嘅关系呢，坚尼就好决绝咁答咗一句，我哋嘅关系已经唔存在。而家人哋讲咩我都唔觉得惊讶。即係讲緊就係、是佢所谓而家人哋讲咩我都唔觉得惊讶呢，嗰个讲嘅咩呢，就係坚尼，即係讲一啲坚尼嘅坏话啦，话坚尼挑战费格逊啦，啱啱等等嘅说话咁啦。咁啊係啦，唔好再嘈啦，真係好烦嘅，你两个年纪嘈啦。 真係其实讲真，如果依家嚟讲应该费神喺本书就讲过㗎嘛。讲即 係 佢。 係啊係啊。 口讲。口讲唔好。冇乜啊，我觉得。 但系写书嗰个都唔系费格逊啦，你都唔会想费格逊写啦。 大坚尼就系咁累连费。 有啲八婆味。 系。 有啲八婆味。咁啊，拎 累足几年，累足十几 年。咩累足几年啊？十几年啦，累咗，屌佢。 十年咯，未有。 冇，未十年，七年啦，七年啦，七八年。咁啊，累足七八年都唔闷嘅，可能觉得佢要坐啲邪位置啦，即系分分钟可能，我觉得我真系觉得。佢嘈到费格逊死过咧，佢都要嘈落去，唔出奇。 不过佢俾佢有样嘢好，就系冇学迪维斯咁样举牌。 啊，咁系啊，即系起码最基本嘅尊重佢都识做咯。咁就唔似隔篱嗰个，啊唔系隔篱，啱啱出个局嗰条死狗咁样咯，系咯。咁啊，我哋一间都会提下呢条扑街嘅。咁啊，至于一单非曼联嘅新闻啊，咁啊，普巴就获得今年欧洲嘅金童奖啦。咁佢访问嘅时候，亦都系再次就多谢杰斯同史高斯咧，对佢投一个信任一票。咁但系佢话好可惜，费尚就冇咁做，所以佢系带住微笑离开曼联嘅。OK。唔想讲咩，住一间都会提到佢嘅环节。咁啊，莫耶斯喺前晚马体会对波图呢场波咧，咁啊，莫耶斯真系有去睇嘅 ，OK， 专登就去咗西班牙去睇嘅。咁啊，俾记者影到之后就话系考察呢个身价价值大约2400万欧罗嘅高基啦，马体会中场啦。咁啊，我都觉得系。F.C. 唔会去考察波图球员啊？ 如果高基24万，其实我觉得 抵买啊，抵买喎，廿四万 真系抵买。如果 真系24万啊， 真系尽早买，真系尽早买。呢个球员迟早爆到3000几一成千。 咁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就系马体会而家出线去咗16强，会唔会放咧？喺呢个冬季转会窗就 唔系，我谂应该都系夏天放。 系啦，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呢个。咁啊，去到最后一单新闻啊，呢单新闻其实真系，一阵我哋讲咗先啦，杨格接受访问啦，咁啊就。咁就话佢提咗三个问题嘅 ,ok? 唔係佢答咗三个问题嘅。首先佢答咗第一个问题就插水呢，佢话呢个系球证嘅判决，佢认为插水就黄牌，唔系就12码，费尚莫耶斯都同我深入倾过。咁但系我唔会公开我哋倾过啲咩。咁你不如唔好答啦，咁你不如唔好答啦，你都作戴晒头盔啦。咁啊，然之后佢话自己嘅状态就其实当佢系对萨哈达呢一场波被换走嗰阵时咧，佢冇听到掌声啦。OK， 佢系一个好积极嘅人，我好想喺球迷面前表现到自己最佳嘅一面。咁但系好可惜啦，呢位杨格，我想答翻你一句啦。自从2011年嘅夏天八月几啊，大叉先攞出咯。系嘅， 唔记得啦。 八月头，八月尾，九月中之后咧，我都冇见过你踢过一场好波啦。系啦，咁 唔系仲有嘅 边场啊？ 赢3-1作客， 作客3-1， 系啊。 边场 又系同年啊？同年。 哦，同年即系前季嘅事啦。OK， 即系佢出咗都大大话话都出咗，佢13万一个礼拜咁都出咗成。 粗略估计都应该成千万嘅。 唉， 咁啊，然之后佢话自希望喺世界杯咧，佢而家就唔会谂噶啦，佢只会谂曼联先。OK， 佢话对阵萨克达嘅时候，我有上阵，希望可以喺更多嘅比赛有机会。 杨格好大机会喺冬季走咯，依家。 咪首先，我觉得我觉得佢同云本斯一样咯，佢份好假咯。即系你见到呢条友咧，佢上亲场咧，你睇唔到佢有黑噶，佢系等收工嗰扎嚟噶。你见，即系你睇佢嘅神情面貌同埋佢嘅脚步里边，你系见到佢一个等收工嘅球员嚟。我自己真系咁样觉得，唔知道大家点睇啦。OK， 咁佢话插水嗰个问题咧，咁根本就等答咗定冇答，鬼唔知你阿妈系女人咩？插水唔系黄牌十二码噶啦，唔通点啊？踢你出去啊！黐线嘅，咁啊，然之后状态嗰个问题更加唔使讲啦，你唔值得获到掌声咯 ，OK？ 咁啊，然之后世界杯，唉，翻去瞓觉咧，你开有冇教收费电视啊？快啲去教定，差唔多噶啦。咁啊，或者 book 定机票同阿维比卡嗰啲一齐去啦 ，OK？ 咁啊，我哋 take 个 break 先啦 ，take 个 break， 我哋翻嚟讲下啲欧冠同埋英超啊。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